开，虽神却无无气比天高。痴心儿女痴情事，忠心合刻终如途，诚和爱人和义，千秋万载得敬慕，万世也敬慕。位位名家光豪侠，朝朝武功四海荡步，完成之锉强取步，金蛇郎君英雄志气高，抛碧血誓宝三国土，挥宝剑力千恶匪邪徒，扶持若幽为扬舞蹈，奸鬼避开。